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娱乐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又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咧，阿欧咧先同大家可以分享呢个卧铺列车啊，旅游咧就受到追捧啦。咁睇翻咧，香港西九龙站咧去到咧京沪高铁嘅动卧列车咧，早前咧就首发啦。咁好多朋友仔咧都有试下搭，点解咧？因为瞓醒觉咧就会去到北京咯，瞓醒觉咧就去到上海咯。其实都几舒服噶，呢啲咧远卧嘅列车同过往，其实小弟咧都有去过搭嗰啲绿皮嘅铁皮火车啦，叫做咁嗰阵时咧，讲紧十几年前咧，当时嘅列车咧嘅硬卧咧就真系难搞啲啊，根本咧真系坐到腰骨都痛埋。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十几年过去了咧，国家嘅铁路发展咧真系一日千里啊吓，咁同大家睇翻咧，其实咧好多啊嘅朋友仔咧搭呢一个咧京港线嘅列车远卧咧，都系讲出嚟话啊试过体验系正噶，亦都咧睇翻咧，其实世界各地咧一啲远卧嘅列车咧都系受到追捧嘅。今时今日唔止净系讲紧搭高铁翻湾区啦，以至头先主持人讲嘅去到北京啦，以至咧去到上海啦，其实咧你去譬如欧洲列车游咧，都系好流行嘅。究竟可唔可以多一点咧？就系呢个高铁嘅旅游产业链，由北方嘅朋友嚟到南下，而我哋南方嘅朋友上到北方，可以有一个动车嘅产业链咧，会继续发酵或者继续有一个效益去进行咧，应该都系主持人最关心嘅啦。而且咧其实今时今日，譬如你话搭飞机去到北京咧，要嘅时间都唔少嘅。嗱，我讲紧唔少系乜嘢咧？就系你可能要喺机场嗰度预早少少去预办登机啦，要 check in 啦，仲要航班唔好延误。咁可能你到去到当地机场嘅时候，你要出闸又要过机啊，要做好多嘅嘢。但系咧，动车咧就真系相对好方便嘅。如果收音机旁边嘅你咧，又喺西九龙站咧又搭过高铁咧，你就会觉得嗰、那个过程啦、舒适啦、方便啦，系行路咧多少少咁多，但其实都好便捷，因为做紧嗰样嘢已经系完整地做过一地两检啦。咁你好轻松上到架高铁列车嗰度咧，一瞓醒第二朝去到北京咧，个感觉系都几奇妙嘅。而且咧，动车系去到北京嘅心脏地带啦，就可能如果你今次咁搭飞机去到，譬如大兴机场，咁你去到大兴其实都要转车去到北京。即系比较核心啲嘅地段，即系譬如大家好熟嘅一啲北京地点啊、地标式咧，都要搭一程车。我讲紧机场去到即系讲紧北京首都机场，以至譬如而家去到大兴机场啊，即系新机场嗰啲咧，就去翻市中心都要啲时间。但系咧，高铁咧就唔同啦，你去到北京高铁站咧，就直入中心地带，而且已经连接到啊北京嘅铁路网咁样咧，那个互联互通系十分便捷嘅。我好多朋友试过体验过之后咧，都觉得系正嘅。咁睇下啦，收音机旁边嘅你咧，有冇谂过今个礼拜咧？唔止啊，翻到去湾区消费啦，直情咧讲紧北上消费，去到北京消费咧，咁大家又可以谂睇睇佢啦。好，听只歌，转个头翻嚟咧，今日咧就认真啲啦，讲下咧喺呢个官方啦，即系我哋香港政府咧，点样推动啊爱国主义啊入边嘅教育啦？今日请你嘅嘉宾咧都系重量级嘅，转个头话俾你听，今日请嚟咩嘉宾呢？ 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 一双翅膀，自选跌到地上，梦中暗到像缺氧，人间要刹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一双？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柔软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思念吧。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诗，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寸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咗咧李慧琼女士同我哋分享嘅。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系啊，早晨早晨。嗱，今日咧就当然要聚焦咧近排啊呢一首咧爱家爱国爱社区嘅作品啦，咁样嗱，我知道你今日咧都特登嚟到我哋香港电台嘅直播间嗰度咧，个感觉同埋个感受系点样咧？咁交俾你去分享一下先好嘛？ 个感觉当然系好开心啦，因为见到一班小朋友咧喺节日嘅时间一齐为住我哋嘅国家，我们的家系一齐灌录一首歌，咁啊，我相信大家咧都系同心嘅，希望咧用歌声去唱出咧我哋对国家、对香港、对社区嘅情怀， 系咁啊， 系社区啊，情系国家， 咁啊，我深信。 絕對帶到個帶頭嘅作用，因為即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都去參與當中啦。過往咧，我哋就愛家愛國個情咧就好濃厚噶啦，特別係即係近排中國女排啦，即係喺紅館嗰度，大家都好好開心、好興奮啦！即係支持中國女排，我由細到大都會即係好投入喺支持國家隊，即係好有個身份嘅認同啦。家國情我哋扣得好緊，社區點樣可以對接得到呢？交俾你去講下吧。 其實社區都有好多種不同形式嘅愛國主義教育一路進行當中嘅。 係。 咁咧就其實我哋愛我哋嘅國家，我哋同時亦都要愛我哋嘅香港。 係。 到咧香港亦都由不同嘅社區組成，我哋嘅家就喺社區當中。咁所以愛國、愛港、愛社區、愛家咧，其實是一脈相承嘅。 係。 咁我相信大家既然係愛自己嘅家，亦都會喜歡自己的社區，亦都應該為自己的社區的未來而出力。咁為社區的未來出力，其實同時就係為香港而出力。做得好，一國兩制做得好，咁其實一國國家事業咧，亦都包括一國兩制的事業。咁自然咧就係為國家民族復興咧係貢獻一分力量。 共你不分情上牵，即使漂泊与他方，重回你处共还手，给你的信任年月中加深厚， 沿途有你让我心安，同携手身与心也靠近一起， 让我振翅和成长，给我的信任如像暖流空气，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只见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 让我爱你，回报一生， 来日可使你骄傲更加多。 原来有你便能飞， 将世界美丽全部带来靠你，沿路共你挽手向前，抱拥梦想希望，自由幸福快乐安心再共你闯，前望为我再添翅膀，朝着梦想眺望，紫荆花香飘散在各方，美丽常盛放。 想希望 自由幸福快乐安稳这地方，其实无用已于我旁，年月在吸养分，安心于基本爱人抱拥，有着能盛放。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今年咧就巴黎奥运啦，咁无论咧我哋中国香港队咧又会出战巴黎奥运啦，与此同时咧国家队又会出战啦，咁所以我哋就特别好似有一个定向嘅，攞牌攞牌攞牌，无论系香港队攞牌，我哋好开心；国家攞队攞牌，我哋都好开心。咁我哋个系 double happiness 嘅，即系我自己作为一个传媒前线嘅主持人，我就绝对系咁样咯。你咧，你觉得系点样睇咧？ 其实我都好。当我哋见到运动员嚟自国家、嚟自香港攞到好成绩，一定系为佢哋而骄傲，咁非常兴奋。咁同样地，我哋见到香港好，见到社区做得越嚟越好咧，我哋一定咧亦都系感到开心。咁我哋甚至应该咧系参与其中，自己都有份建设，咁咧就更加有意义啦。 系啦， 今日好多谢一班小朋友啦，嚟到我哋嘅录影室当中， 好开心、 啊。我哋嘅国家为我哋香港一齐咧唱出佢哋嘅情怀。 嗯，咁啊嗱。讲一次啦，呢首作品嘅名字咧就完全倾注晒咧家国嘅情怀喺当中噶啦，亦都咧即系透过歌曲咧可以容易啲，容让小朋友咧有一个更加根深蒂固嘅爱国主义教育喺当中。因为我发现咧好多时候我哋 API 嗰啲歌仔咧唱得多咧，你就觉得已经识咗一啲小智慧啦，譬如防骗二热线啦，我哋就会知道一八二二二系原来系爱嚟防骗嘅咁样，即系有其他嘅嘢，跟住我哋就用歌仔朗朗上口地咁样，就会记得一啲嘢，亦都会好让我哋去根深蒂固咗一啲嘅爱国思想咯，啱唔啱啊？ 啱啊，冇错。 咁啊，大家一齐咧，依家都听下呢一首嘅作品啦。咁啊，亦都转个头咧，我就会访问埋咧呢个主导人啊，张家诚先生嘅喺个音乐部分，究竟点样倾住爱国情怀当中咧？多谢李慧琼女士， 多谢，thank you。 家中灯常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晚晚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地都亲好，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艰辛亦能共舟，尽力后方拥有家，让未来变足够。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和谐共处在同一屋檐下，同步挽手，我们一起去爱活黑，无惧波折，逆境更要自强。情系国家，我们这一个家，同行共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志德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未来会聚焦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重点工作是投资和消费。因为出口受复杂地缘政治挑战，被问到有调查指街铺的空置率较疫情前高，李家超接受本港电子传媒访问的时候说，根据客观数字，有10间结业的同时有16间开业，即是开业较结业多。因为转型期间一种经营模式不能够做到，但是会有新的方法、新尝试。对于垃圾征费政策暂缓，任内会不会重推？李家超指出，政策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要视乎市民参与度再决定。李家超强调，司局长都符合自己的要求，当然会继续本届政府任内工作。至于会不会争取连任，他说会聚焦特首这项使命要求的工作，别无他想。运输署计划发出五个或以下的士车队牌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有信心的士车队可以带来优质服务，令到的士服务质素提升。 林世雄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现时很多的士属单头车，要投诉不容易，当局向的士车队发牌，对的士的新旧程度、管理水平、投诉处理、司机培训等都有要求，对车内硬件例如摄录装置和付款平台等亦都有规定，运输处会有监管，有权将车队除牌。对于规管非法网约车问题，林世雄说，当局的研究接近尾声，包括参考外国例子，考虑是否发牌等等，预计下个月将研究结果与议员、业界及持份者分享，再听取意见，以勾画未来的路向。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冬季流感由今年1月第二个星期的 H3N2 转为 H1N1 之后持续至今未停，由于仍然有很多市民戴口罩，加上多了人接种疫苗，相信不会大爆发，但是形容会是小规模的浪。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如果去年冬天未打疫苗，现在补打是可以的。他说，假如香港的流感持续不停，不排除要学习新加坡的模式，同时引入南北半球疫苗。另外，许树昌提到，新冠疫情期间，本港小童接种预防麻疹疫苗的比率受影响，2022年的时候只有 83% 的小童接种。他提醒仍然未打针的应该补打。他说欧美国家有同样的情况，当地都出现麻疹个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的两三日骤雨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弄夫路回旋處有壞車阻路啊，咁而家咧一大交通擠塞，屯門弄夫路回旋處有壞車阻路，咁影響到咧一大交通擠塞。最主要咧，而家咧弄夫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係車比較多嘅。另外啦，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观塘游泳池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交通繁忙啦，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观塘游泳池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另外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叫有建树啊，贴住我呢个 Tree Mark 标志嘅铺头，就代表系社会企业啦。社企提供多元化产品同服务，致力贡献社会。佢哋自负盈亏，持续发展，仲为弱势社群提供工作机会，建立共融和谐嘅社区。想知 Tree Mark 标志嘅详情，请浏览 sehk.gov.hk。社企有建树，你我都支持。 我回到去屋企嘅时候，妈咪知道我有份提名，佢都第一次咯，即系喺后边揽住我，同我讲，即系妈妈好开心，你可以有呢一样嘢，佢都好戥我高兴。个女做到一啲嘢，佢原来系可以值得骄傲嘅咁样。啊，有好多嘢都系妈咪都好上心。 Hello， 我系虾头杨思敏。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声音乐和乐宇宙节目主持叶宇波。做电台音乐节目主持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用自己把声引领大家进入一个宇宙空间，感受各种各样的音乐和快乐，你都可以的。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一齐嚟讲广东话去旅行，我范莎莎同埋我张嘉怡 两个香港女仔第一次踏足云南， 游览昆明、大理、丽江、腾冲同埋香格里拉， 亲历壮丽风光， 邂逅少数民族， 探究历史文化， 讲住广东话 周围去打卡。 电视节目《广东话去旅行云南篇》 今晚8点， 港台电视31。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10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激情音乐节奏，无穷摇滚魅力 ，Super Moment 呈现闪耀时刻。第45届10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沉香记》中国芳香文化艺术展透过展示上海博物馆及香港艺术馆馆藏陶瓷、竹刻、绘画、青铜器等不同珍品，与观众展开一段跨越千年的沉香之旅。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化一个妆最紧要系边一 part 咧？ 最紧要咧就真系个唇膏嗰个颜色， 嗯， 因为我发现咧香港好多女仔咧，即系用惯咗边啲唇膏色咧，佢就固定地咧，即系可能用完一支啦，之后再去买翻唇膏嘅时候，都系买翻嗰只色咯。因为我觉得唇膏好似衫咁样，衫都唔会着一样啦，即系唇膏可以转下嘅，可以即系衬下啲衫啊。有时啲唇膏少少色咧唔同，你已经好大分别。 要知道点样可以再靓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CIBS 人人广播， 关于少数族裔女生的故事。 Her story in her home, Hong Kong。 她的故事，她的家，香港。 Since 我跟你说过，因为我是 single parent， 你就是每个 days went to it。我 actually 有很多 friends。 用印地语制作的 CIBS 节目《她的故事，她的家，香港》，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今集嘉宾有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 我哋同时亦都要爱我哋嘅香港，香港亦都由不同嘅社区组成，我哋嘅家就喺社区当中，咁所以爱国、爱港、爱社区、爱家咧，其实一脉相承嘅。 或刻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都得你。 早晨，早晨啊！今日礼拜六嘅早上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啊，阿欧请嚟咗咧爱国主义教育小组啊，全力推动嘅爱国爱港爱社区主题曲《我们的家》嘅主创人张家诚先生。 你好啊，欧，早晨， 早晨，早晨啦！啊，头先咧见到你咧同一班小朋友咧已经相处得非常融洽啦。咁喺个直播室入边咧，你亦都会听到佢哋唱得好。 好开心好缤纷，但你又要指导佢哋用你嘅爱同埋去支援啦。其实喺爱家爱国爱社区呢，仲有张家诚先生呢好爱一班小朋友同埋爱音乐嘅初心嘅。OK， 咁啱啱录完。你的感受是怎樣呢？新鮮滾熱，交給你說吧，好嗎？ 很開心，因為其實很久都沒有錄過小朋友了，還有他們都很小，由四歲去到十歲那些，那整件事的感覺就很 fresh 啦，因為原本我們就阿 Collie 即是阿美雲就唱了啦，跟住我們加上一班小朋友，感覺就 很融洽啦，即是即係好似係好好 warm 嘅一件事，就真係好似個家嘅感覺。 嗱，我想問咧，喺個創作嘅初期嘅靈感湧現，你自己咧係邊啲位去 trigger 到你去今次嘅創作，同埋俾到你更加大嘅一啲靈感喺呢個作品入邊咧？ 主要就美雲本身有個諗法嘅，佢揾我嘅時候就想寫首愛國歌，咁我就喺度諗啊，不如用家呢一個單位嚟到做愛國嘅一個基本啦，咁樣，所以就先用咗一個好 warm 嘅 tone 啦。你可能聽首歌，你都聽到啦，哇，好 warm 嘅首歌，成個畫面啊，都係啦。咁因為佢好襯阿美雲把聲嘅，因為佢本身嗰把聲都係好好 warm， 好講故事，好有感染力咁嘅，係啦。咁咁樣開始嘅，其實就。 是咁，但係咁樣開始之後，小姐就唱啦，但係小朋友又點去牽引喺當中呢？係你喺背後都覺得啊，如果有埋小朋友，就好似有代幾代傳承咁樣，將呢、這個愛家愛國嘅概念都傳承落去下一代，以至喺社區嗰度呢慢慢咁樣萌生一個愛國主義喺當中呢。 係冇錯，因為其實我呢幾年喺可能北京啦，居住咗幾年啦，咁我其實附近都有啲小學啊，或者幼兒園嗰啲，咁我見佢哋原來好多外國教育嘅音樂啊，或者係一啲嗰啲叫集會咁樣嘢咧，就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佢由細原來已經有呢啲咁樣嘅教育，咁我覺得咦，香港有呢啲都唔錯喎，因為有好多有即係歸屬感啦，對國家嗰、那個可能亦係由細。去開始教育嘅， 絕對係啊！因為近排嚟緊嘅巴黎奧運啦，咁我哋除咗支持中國香港隊之外咧，其實國家隊咧都係我哋會好驕傲啊！好似當年我哋睇劉翔，我哋覺得哇，要好厲害啊！譬如早兩年百米飛人係啦，蘇永添咁樣，你見到哇，一個華人嘅面孔，中國人可以喺一百米嘅賽場嗰度，即係從前我哋年輕嘅時候睇住一百米。非人全部都是来自某一些国家啦，咁但是我真的觉得好骄傲啊，再加上我自己最喜欢的啦，中国女排是不是先？ 这 个绝对是，这个 没得谈啊， 最没得谈这个最好的一个爱国教育。哦，不过嘉诚，我同你又谈下你在北京的生活啦。嗱，头先你话你观察呢一些小朋友都可能要做好年轻的时候已经，或者好细个的时候耳濡目染已经懂得何谓爱国主义等等啦。你自己喺北京喺工作室嗰幾年咧，你個感覺係點嘅？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因為我哋都繼續喺香港嗰度生活，雖然依家我哋有大灣區啦，咁經常都係我自己都係港車北上，去到珠海，去到澳門，去到深圳，咁。我深信南方和北方的生活模式是有点不同，我们的节目叫湾区生活一小时，我都想理解一下当年是怎样。 没错，其实北方和南方真的挺不同的，即不要只说南北，就这种大湾区不同的地方其实都已经很不同 了。是饮食文化先，首先是 天气生活习惯，我感觉北京那个是会比较有嗰種格局啊，同埋有嗰種莊嚴感啊， 始終係首都呵， 係首都係，你會感受到嗰個莊嚴感喺度，同埋嗰種哇咩都好巨型啊，咩都大過幾十倍香港啲嘢，嗰種感覺嘅。咁同埋啲人都係好唔同，因為北京係一個都係大城市，有好多外省人嘅，我哋叫北漂嘛。咁其實我都係北漂一種啦嚇。咁除咗 local 之外咧，都仲有好多北漂嘅一啲人喺嗰度。咁我自己最大嘅感受就係佢哋個個都好勤力嘅，因為可能個個都要離鄉別井啊，去到北京啊，咁要自己交房租啊，要有啲經濟壓力啦，咁樣講啦。 點樣由五環去到住到第一二環？ 五環都唔容易噶啦，其實 五環都唔容易，係咪？ 好唔容易噶啦， 係我哋都係聽故事啊。 怎算好？ 秒钟都最懂，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怎算好？怎太早？一个心不靠谱，现已没有出路，闯向绝对倾慕，绝对倾倒。Yeah， 是你的双眼，是你的声音。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有時去北京旅遊的時候咧，就都聽下唔同嘅音樂啊嚇，咁啊去到北京爵士樂文化都好流行啦。第二咧，啲樂隊文化好流行嘅。我記得當年十年前咧，就拍電視台嘢咧，就去咗呢個後海啊。 哦，係 後海好多咧，即係酒吧啦。咁好多年輕人咧就夾 band 啦。咁首先兩個驕傲嘅香港係 Beyond 係好勁，真係 勁啦， 真係好勁。即係嗰啲北京嘅小伙子啦，都係夾幾首自己歌咧。忍唔住都整一隻 Beyond， 但系佢哋讲唱唔到，讲广东话唔叻嘅，但系佢哋唱广东话系可以好叻，因为肯定佢听咗 Beyond 同埋家驹嘅声音系好多好多年，而佢系已经系记住晒咁样。咁我觉得啊，其实系一种即系我去到北京嘅时候一种好感动，同埋为到香港音乐去到北京好骄傲。咁第二就系佢哋音乐嘅种类比我想象中宽广好多。而好有趣味啦，咁我聽咗嗰陣時有一對 band， 嗰陣時都係叫 indie 少少，叫新父子，但我估依家喺內地好紅噶啦，依家係一對好流行嘅樂隊咁樣。好啦，嘉誠你又講下，喂喺北京啊工作室嘅時候，點樣將一啲 substance 跟住好嘅東西，我哋抽取咗，我哋再攞翻落嚟香港，我哋製作音樂嘅時候可以用到。甚或乎今次呢首作品有冇都將少少你當年喺北京工作嘅時候一啲嘅一點一滴去融入埋當中啊？ 咁其實呢首歌都有真係喺北京做嘅部分嘅，即系例如我哋揾咗北京嗰边嘅弦乐啦，吓咁同埋一支笛啦嚟到去录音咁样嘅。咁当然呢首歌都好三地嘅，都即系香港大湾区又有啊，北京又有去做嘅。 你而家做音乐系咁，即系全国咁样做部件嘅系咪？因为我哋开始即系通常我哋做 DJ 啦，咁 tag 完我哋歌作曲。张家诚噶咁样，即系通常讲，跟住颁奖礼讲啦，即系通常都系咁啦。咁但系真系有阵时候我自己又少啲接触音乐啦，但系真依家原来做音乐系咁全国性噶，系嘛？ 几好玩嘅，因为有唔你撞到唔同人，有唔同嘅谂法啦、火花啦，同埋有好多唔同合作机会啦。即系例如我其中一个好开心嘅就系同到我偶像阿朗朗合作啦，做监制去录一首东京奥运会嘅一个主题曲。咁呢啲嘢系好开心嘅一啲。經驗嚟， 亦都係好里程碑式喎，係咪？ 唔好叫里程碑嘅，咁但係同到自己嘅偶像咁去合作係真係一件開心嘅。係 應該係 to do list 嚟嘅，應該有個 tick tick 喺嗰度嘅，有顧嘉誠。 好彩有咁。係 合作嘅時候應該都會俾到自己一啲壓力啦，係因為錢。 又冇嘅，因為。佢都好 nice 嘅，同埋我哋都真係做足晒準備去嘅，咁反而我哋好 enjoy 個過程添，即係我哋又佢除咗錄音，亦都喺當日要拍 MV 咁樣，咁我都睇住咁樣嘅，甚至乎剪片我都睇住去剪。 呢啲真係 master class 可係咪真係？ 勁啦，梗係勁啦！ 真係好有感啊！如果用內地用嘅， 超犀利 嘅，係， 所以同到一啲即係自己偶像啦，合作咁又係特別興奮啦。 係咁啊！學習過濾吞吐出嚟，一定係佳樣嚟嘅。咁呢個佳樣就係放喺香港咧，系咪先？我梗系期待系咁啦，因为我哋都系香港电台嚟噶嘛，梗系期待你将其他嘢啲精华攞翻嚟，我哋梗系贡献翻香港 啦，一定有嘅。 好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今日咧节目时间大概差唔多啦，不过咧有一个温馨提示，提示咧攞咗入场证嘅你啊，去边啊？嚟紧啊就系听日啦，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嘅音乐典礼咧，将会喺6月23号，即系听日咧晚上嘅7:30举行啦，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星隆重举行啦。咁啊，港台电视31同埋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至咧香港电台网站咧都会现场直播嘅。不过如果 咧，你啊有聽到阿歐除咗做呢個灣區生活一小時，做晨光第一線啊嘛，咁我哋都有派一啲入場證。如果咁 lucky 啊，咁幸運你擁有入場證嘅咧，記得準時入場咯、哦。記住呢個音樂盛典，我哋一齊咧慶祝一下啦！ 天空都某位